Thank you. 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你慢慢地喝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，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，你我为了理想但愿你会记得，永远的记着，我们曾经拥有绚烂的日子。 站不回。 空空空空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有美好的结果。 走过，扬起了阵风，让一只风筝成全了想飞的初衷，也让蓝天没有云也辽阔，也让夕阳缓缓地染红那些玫瑰色的梦，每一个渺小怀念失去什么，何必去遗憾没说什么，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。 月光下的城，城下的灯，下的人在等，人群里的风，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，谁不知不觉叹息，叹那不知不觉年纪，谁还倾听一叶知秋的美丽。早晨你来过，留下过，弥漫过樱花香，人问我怎么说，你曾唱一样月光，曾陪我为落叶悲伤，曾在我满雪的窗前画我的模样，那些飘穿被雪覆盖的再见，那些飘满雪的冬天，那个不带伞的少年，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，那穿被雪覆盖的再见。月光下的城，城下的灯，下的人在等，人群里的风，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，谁不知不觉叹息，叹那不知不觉年纪，谁还倾听一叶知秋的美丽。 说天刚刚黑的时候，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，它叫做黄昏晓。 风吹呀吹，吹呀吹，吹在黄昏的空中，我飘呀飘，飘呀飘，飘不进你的心中。问一问风怎么说， 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痛，倒不如问一问我要怎么去过。风吹呀吹，吹呀吹，吹在微凉的梦中。我追呀追，追呀追，却停在原地不动。风为什么还不走，陪着我安静的你划过。我不再问为什么，因为我懂了。 山神已经早春起于某片荒芜，你经过半生的意义，如此取舍，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活。